课了啊。这个上礼拜提问本有一个同学问说，金方实验录这本书啊，很多方子都把炙甘草换成用生甘草啊，他还写一个百分比说约280%啊，应该是28%吧，还是就看不太没关系，但是这个问题我这样子啊、哦，我回答算有一点难度，因为这要看是什么方啊、哦，因为有些方子本来就是要用炙甘草，本来就是要用生甘草的。那这个之前也讲过，因为宋本的金匮跟伤寒的关系啊、哦，凡是金匮的方，我们都习惯用生甘草。但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我在统计上面有一点难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这位同学可不可以把某就是要某一个方《伤寒论》里面写用炙甘草，而他特别用生甘草的某一个方，这样子告诉我，才能比较清楚说他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整本书来算的话，其实那个统计的那个不同的案例太多了，我想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答哦。那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们先放边。那上次讲医案嘛，那我昨天礼拜六啊，就是一堂课教医案，然后一堂课继续教伤寒论的本文。然后教医案那堂课，我觉得同学的表情好像有一点痛苦，就是因为医案其实上到后来会有一点闷。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先来教伤寒论的条文，第二堂课再来上医案，还是其实先痛苦跟后痛苦都是一样的，你们说呢？啊，都一样啊、哦，好，那我们就来上医案啊、哦，就很抱歉，因为医案这种东西上起来可能不会一下子不会有那么大的快感，可是呢，在我们自己的临床经验不多的时候啊，那学习的时候能够多借鉴别人的开药的思路啊，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我想，医案呢、哦，可能可以算是稍微偏专业一点的伤寒研究要用的资料吧。那现在的话就我们刚开始初学就看医案啊，其实多多少少会觉得比较累了啊、哦。那个我也晓得，因为我自己从前我在家里面教成珠教的时候啊，那也是常常会觉得教医案教真的是大家都会教到很困哦，那会有这样的情形的。那么我们上次呢讲医案讲到第五页啊，那第五页的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是讲一个老妇人呐、啊，她得一个病叫做脑疽，这个也就是她的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生一个疮。那我们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人长过青春痘，知不知道什么叫明疮什么叫暗疮啊？就有的时候那个青春痘好像颜色暗沉的发不出来，对不对？有些青春痘它能量非常充足哦，那很快就会有一个头，你可以噗呲就挤出一点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很过瘾的。那可是呢，有些青春痘就看起来好像不太行的样子，深红深红的在那边，然后也不冒浓头，对不对？然后可是一块肉就好像不好在那边。那这个脑疽这种东西呢，当然他有讲说啊，这个患者呢他也是敷着膏药还是非常的高热，可是在这个疮疽上面啊，中医的这个阴阳的辩证其实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当可能啊，现代的一般的开业中医可能因为我觉得我曾经在中医基础班有跟同学讲说，我觉得中医的基本功就是分阴阳哦。那这个阴阳呢，如何能够看得准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很要紧。可是这东西我想我们中医流传到今天，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简便的思考，比如说看到一个人他长疮他发炎，就很容易觉得说这个发炎就是一个热性的细菌性的感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清热的消炎的药来对付它。可是实际上呢，即使是一个在那边发热发炎的一个大脓包长在后脑勺，那还是有可能它是一个属于阴症的。那在这个医案里面呢，它就是说有一个妇人，她的大脓包是长在后脑勺。那后脑勺的话，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太阳经的寒水之气会从筋骨人的脖子经过后脑勺输布到头顶再下来，对不对？它等于是在一个 太阳经的区块，这个气所流动的地方长了一个大脓包。那这样子的一个脓包呢，如果遇到一个金方家，他就会面临到一个判断上面的好像会有一个抉择的点，就是我到底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个发炎呢，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太阳经的能量不通畅，变成要考虑这两个方向。那如果只是一个脓包，我们当然不能够分辨它，但是当一个学习经方的人看到在太阳经的区块上面长了脓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思考他有没有太阳经的症，就是有没有怕冷，有没有脉浮，这些太阳经的症有没有存在。结果一看之下呢，就发现说每次这个脓包啊发作的这个时候啊，它都会恶寒发热汗出啊，那如果有脉浮的话就更好了，不过这样也够了。所以他就说，既然会有恶寒发热汗出，其实这东西就代表说它虽然是一个脓包，可是它的身体的反应是一个太阳经受了邪气阻断太阳经的一个这个抗病的现象出来。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非常轻剂量的桂枝汤啊，轻到我们好像科学中药吃几公克而已。那用了之后呢，这个老妇人的这个脑举啊就几天之内就痊愈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是一个脓包，它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阳经的这个能量不通畅，所以才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坏的能量可以堆积在那边，所以它要把太阳经疏通了才能够让这个脓包好起来。那在这里呢，间接的也等于在向我们这些学习者证明说，桂枝汤能不能治到这一条太阳经。那结，因为我们桂枝汤治太阳经这个东西是非常，我们之前讲五味药的时候同学都听得出来是非常间接的，对不对？什么先从脾胃进去，然后进入心，然后再从营分透到胃分。那因为胃气跟太阳经的寒水之气是一体的，所以这一体的这样子蔓延过去，共鸣过去，可以治到太阳经。但这话已经说到很玄了，你不给我们一个临床的证据，我们谁能相信呢？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不止一个案子都是用桂枝汤就可以把后脑勺的这个大疮治好。那像从前一阵子我们那个小助教啊，有个小助教他就是那个好像很多青春痘，但也长脸上，也长在脖子上，也长到背上。那我就跟小助教讲说，你这青春痘好像太多都分布在后脑跟背部啊，那最后不是太阳经不够通才这样子。所以那小助教就吃了一些桂枝汤，当然也不是说好多少了，因为有青春才有痘嘛，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打到一个豆子都没有啊，但是至少他就说，哎，吃了桂枝汤之后，本来我们都说桂枝汤不是一个消炎药，对不对？桂枝汤甚至是一个感觉上动态比较大的药，可吃了桂枝汤之后，他就说，哎，那些青春痘退的就比较快啊。就是那一般我们如果是治脸上的青春痘，他就不会想到用桂枝汤了，就是看它分布的地方。那在这个暗语啊下面那个曹英甫，因为这是曹英甫的学生治脑举的叶脉，那曹英甫就做一个结论，他说他的这个朋友丁甘仁有说，那丁甘仁是另外一个民国初年很有名的中医啊，那丁甘仁就说呢，脑举呢都属于太阳，发背属于太阳和少阴，那发背就是有脓疮长在背上面，那他就说，因为背是人的身体的这个阳气运行最多的地方嘛，如果是太阳经的精气，我们可以觉得它大概比较大量流过人的后脑勺，可是如果是长在背上的话，背上的这个能量的输布除了太阳经之外，还有少阴肾经，就是肾阳要够，这个能量才能通行整个背上，就从命门之火蒸动这个水气上来。所以呢，这个在这些情况下，就是背上长的疮或者是后脑勺长的疮，往往是要，如果你抓到它的主症，比如说怕冷怕风脉又浮，那你往往就可以用六经的治法去治它啊，那这样子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我这边呢， 后面第五页呢，我补了一个洋河汤的那个，这个洋河汤我将来啊教到金匮要略，教到治脓啊治疮的篇章，其实才是正式讲的，所以我这一块都放在灰框框啊，说不定将来还会再重新放在讲义里面。那洋河汤呢，它是一个很补肾阳肾很补肾阳的药，比如说什么熟地啦，里面又加肉桂又加鹿角胶，而且还有些时候我们临床上可以加附子，都是一个补肾的药。可是呢它里面加点白芥子啊跟麻黄，那我们白芥子是去痰的，这是有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小小的那个湿气凝结成的痰水，这个我们先姑且不论。但是它主要你看它用了肉桂鹿角胶这种很补肾阳的药，然后再用麻黄把这个疮推出来，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疮啊根本就发不出来，其实人要能够让那个疮化脓然后烂出来，那也要那个人有体力，对不对？那有些人他根本体力是不够的，抵抗力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一定要补肾阳。是前几天吧，那个肖顺阳老师的李秘书还在我的部落格留言告诉大家说补肾阳就能够补到白血球，对不对？要打细菌的话白血球要够才行嘛，所以就要用附子啦肉桂啦这些东西才能够让这个人的抗病机能起来，这样子这个里面的这一团不好的能量身体才能把它拖出来，让它那个疮的脏东西能够推出来，不然的话根本发不出来就往里面长了。所以他说洋河汤，他说治贺西风啊贴骨居，就这个疮不往皮肤里面长反而贴到你的骨头里面长，就是这个原来要变成疮的东西都埋在肉里面不出来。那后面就讲到乳癖乳炎啦，就是乳房长的肿瘤有些里面是有脓的哦，那也是没有办法跑到皮肤来然后缩到里面去。所以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加土贝，土贝就是土贝母啊，在古方派的话贝母是一个排脓的药，可以把它推出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推出来。这样的思考啊，其实即使是我们今天治疗这个癌症之类的病啊，都还是会用到。因为有的时候同学有没有看过有些人身上脸上或哪里长一小粒肉球，就是我们说疣子，像疣子这个东西就是皮肤受到了病毒的感染，那一块小皮肤因为病毒的关系它的基因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变成一个寄生在你的皮肤上的另外一种就是类似癌细胞的东西。那为什么疣子不会把你弄死呢？那是因为你的疣子因为你身体的抵抗能量还够，所以它不会往里面长，它就是贴在皮肤表面，其实那就是一种癌细胞，可是呢一般来讲不会死人的。甚至是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听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干爹的哥哥曾经长过胃癌。那个胃癌呢，我干爹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一直给他吃补中益气汤来补元气，那结果后来西医去拍他的胃癌的时候啊，看到那个胃上面整块癌细胞盖在上面，就是半个胃都已经被癌细胞吃掉了啊，照理说是已经很难救了。可是呢我的干爹就说我哥哥的这个脉象啊不像是被癌细胞吃得那么惨的人的脉象，那平常我们帮他补正气的药都吃得很够，所以他在那个西医在开刀之前呢跟西医说了一段悄悄话，然后呢西医就去开刀，然后开刀出来就说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因为干爹跟西医讲说你开出把那个刀开下去，就你看一下那个癌症到底是半个胃都变成癌细胞还是像一个香菇一样长在胃上面，因为我们有做足补正气的功夫，然后它的脉象不像是真正的阴实已经清进去的脉象，所以西医打开他的肚皮果然看到那个癌细胞是整个被推在胃外面，只有一点点像一个香菇的地连在胃上面一样，所以就把那个地挖掉，然后把那个胃那个小洞缝起来就好了。所以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本来有疣子的，忽然几个月之后他的疣子全部都不见了，那可能他就是得癌症了，因为那疣子全部都进去了。哦，就是得癌症之前全身的疣子会不见。哦，就是有此一说了啊，不敢说绝对，但是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时候会有的。所以甚至我听过一位名医啊，他好像手上还来长一个小疣子，他就说我留着他来证明我有抵抗力啊。这样听起来也还蛮有意义的啦。 它是一个征兆，所以像这种创居类的这种思考啊，大概同学要知道一下。那这边呢，你看我们他们用很多补阳的药，然后呢用这个麻黄把这个阳药推出来啊，这样呢才让这个阴居能够发，不然的话慢慢慢慢那整块肉都会变质，就变得很难救。其实不要说疮在那边发炎的时候痛得很厉害，其实这种阴居往往是最要命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那他这个金方实验录的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洋河汤的案子呢，他就有提醒读者说，一定要认出来有些人的这个疮啊是阴举，不要把它当阳举治。他就说他里面有一个就提到说，那个患者啊一开始医生给他用泻火清热的药，什么吃了番泻叶，然后就病况就急转直下，变得很糟糕，然后吃了洋河汤之后呢他才好起来，然后好起来的时候原来那个人大便不通的，吃了这些补阳的药反而大便通了，原来那个便秘是因为身体体质太寒，所以肠胃都不会动的便秘啊，所以即使是便秘也不可以一味着以为是这个人体质太燥热，不是的，现在社会上很多很多的便秘都是体质太寒，所以肠胃都不会动啊。这个阴阳的分辨，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讲太多，因为要把阴阳这个底子打得很好的话，那要整本《伤寒论》慢慢去学啊。我现在这个重要的基本功，我认为我没有速成的方法，但是至少同学要有这个观念啊，就是他的疮啊颜色比较暗沉啦，然后怎么样啊之类的，然后他还有一些要让这个疮好起来用胡椒粉撒上去，这就是刺激那个疮的阳气的一种方法。那至少这种思路同学要先有。那曹英甫在这个洋河汤的案子的最尾巴呢，他讲了一个洋河汤的日常生活的好用法，他说如果有人呢、啊、忽然膝盖酸痛啊，这种叫做鹤膝风，就像鹤的膝盖一样，因为那种膝盖病啊，老人家久了以后就是好像只剩一个膝盖，大腿小腿的肉都不见了，就像鹤的腿一样，那这种老人家的腿酸疼啊，其实用洋河汤是很有用的，因为洋河汤它是一个比较补下焦之阳的，然后又能够把一些风湿发出去，所以这样的病啊，同学不妨看看试试看要不要用这种药，因为洋河汤基本上是一个补药啊，副作用不大哦，可以用。但是同学要记得，就是这一类的补阳的药啊，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要用药的对象是吃素的人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吃素的人在吃补阳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效果非常不明显，所以吃素的人你可能要先让他做菜的时候都加一点椰子油或怎么样，就是他那个吃素的体质要稍微变得荤一点比较好用，不然的话吃素的人体内他缺乏那种我们中医说的能够让阳气传导的那个成分，简单来说胆固醇太低了，胆固醇太低的人是身上阳气不会通的哦。那这些东西就要就是如果遇到吃素的患者，可能补阳的药在用的时候心里头都要有点准备，就是它可能效果不会那么好啊。从前那个台湾那个啊也是很有名的医生运子瑜，他就有一个医案，他就说因为运子瑜是同时学西医的中医啊，他是看着西医的检验报告开中药的人，那他就说其实人的这个神经的这个鞘子包住神经的那个盖子啊，就是这个胆固醇构成的。他说一个人吃得太素的话，连你包住神经的鞘子都没有了，那神经就会短路，那这种短路就吃得太素到极点的那时候，那个人会变成你摸他的皮肤他都会觉得痛，因为他神经短路了。而一般我们说有些人他会莫名其妙的耳鸣脑鸣，如果那是吃素，你赶快叫他开始吃鸡蛋或怎么样的，就是那是胆固醇不够以至于神经短路，好，然后再吃一些补肾药才会有用。但是光是吃完全的纯素啊，就是一点那个蛋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光是吃补肾药，那就可能他那个补肾药的那个热啊，他身体没有办法吸纳，就上火，但是补不出效果来，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同学要先知道一下。那另外一个下面第六页下面那个案子啊，那个案子呢，它是根本也不是桂枝汤症，它是什么？它的判断是这个人的血液循环不良，肠胃虚弱，就是他的脉也没有表证，也没有浮脉，然后他就用桂枝汤。那 这样子同学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案子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桂枝汤能够帮助血液循环，对不对？运动不足就吃桂枝汤，我们上班族天天吃桂枝汤代替慢跑，对不对？这是一个最肤浅层面的思路，我不能说它是错，但是它后面呢，这个暗语继续讲下去啊，其实他在讨论另外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一个也是金方派跟石方派在用药的一个分野。怎么讲呢？就是他开始在讲说，有些女人需要吃姑嫂丸，需要吃逍遥散。那我们说这位妇女是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们中医不是都说肝郁吗？对不对？肝气郁结。那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首先人要多动，气会比较流畅，对不对？不动的话，阳气就不能通。所以这个平常妇女每天窝在家里面，动作都是这样小范围的动作的话，那可能他的阳气不能通畅，就会先的就形成一个肝阳虚的格局就出来了。然后呢，另外呢，家里面呢又是有那种啊讲话啊哪壶不提提哪壶的那种小姑，或者是什么很刁蛮的婆婆之类的，然后呢情绪上面不能发脾气又遇到了。那肝郁的人其实因为肝郁我们说是肝气不通畅，不通畅我们说是阳虚，对不对？那照我们的五脏相传呢，肝阳虚的人一定会克成脾阳虚，所以我们说阳虚的人他会产生五行的这个正克的现象，就是木克土啦，土克水啦，这样子的。那阳虚的人肝阳虚克成了脾阳虚，那这个人呢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消化能力都没有掉。那消化能力没有会出现在几个角度，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是完全没有胃口啊，就是肝阳虚肝遇到很比较严重的人，他的胃口会没有。所以同学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今天在生闷气，所以我吃不下饭，这个有吧？那另外还有一种因为紧张而来的肝郁，那有些人是一紧张会拉肚子，有没有听过啊？那也是肝阳虚克成脾阳虚了嘛。啊，那像他就提到中国人的这种妇女窝在家里面，但那是民国初年的妇女啊，比较可怜啊。像那个你看他们写到那个医案，写到妇女的时候都会写王佑或者是什么刘佐，就是大名都不写啊，那实在没有女权的啊。所以妇人就是没有名字的啊，就是人就写一个她丈夫的姓，然后加个佑啊，就是姓王的右边那个人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他就要用桂枝汤来帮他调理脾胃而疏肝。那如果我们从一个十方派的思考，那我们都，因为其实十方派是金方派慢慢变化出来的东西，因为中国最古老的时候到底是金方跟民间的偏方验方嘛，慢慢出来的。那今天的十方派如果要疏肝，同学大家都会想得到什么逍遥散啊、姑嫂丸，一定有什么药啊，柴胡，对不对？我们说柴胡是一味疏肝的药，而用柴胡疏肝，这是从金方里面的这个柴胡汤脱胎出来的。因为金方里面说是这个肝胆之气，其实柴胡汤在金方治的是这个少阳区块的病。那少阳区块，我们觉得金方觉得说胆经是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我们的淋巴，对不对？那淋巴不通，用柴胡把它清掉。所以因为要清那么多的淋巴，所以小柴胡汤里面柴胡是用张仲景时代的半斤折成，现在也要二两三两这么多，那是在清淋巴。可是呢，因为这地方淋巴清干净了，胆经就会通了，胆经通了，肝经就会通，肝就会通了。所以到后代就开始把柴胡用小剂量来当作是疏导肝胆之气的药，所以慢慢十方开始归着于用柴胡来疏肝啊。这是一个从经方的少阳病的医法，慢慢知道说人的气如果遇到了郁结了啊，要用这样的方法去疏导它。可是在经方的世界是怎么疏肝的呢？在经方的世界，其实厥阴病是没有再用柴胡的，厥阴肝经的病是没有用柴胡的，厥阴肝经的病用什么？桂枝当归汤，这汤里面有桂枝跟当归，或者用当归四逆汤，又是桂枝跟当归。那桂枝汤结构里面通常还有白芍嘛，对不对？所以 在金方的世界要疏肝的话，就是用桂枝、当归、芍药这几味药。这个跟后来十方采取少阳的路子，采取了柴胡，这个思考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其实我们之前在教桂枝这味药的时候，不是有跟同学讲到桂枝的故事吗？说桂肉桂树这种植物，如果把它拿去叮别的树，那树就会死掉，对不对？就是它对于木的这个勾芒之气有破解的效果。那我们说肝气郁结的，好像你的气都纠结在一起了，如果有了桂枝这味药，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纠结住的气把它分散，是不是可以呢？桂枝不是也可以散结气的嘛，对不对？啊，就是能够，那这个，所以呢，在金方的思考里面，就是一味桂枝就足以平肝疏肝，就是不会再多想到要用柴胡。相反的，柴胡我们会觉得，在金方的思考会觉得柴胡比较是少阳区块比较好用。当然这个跟十方的逍遥散等等看，相对来看没有说谁对谁错，因为我开药有的时候要疏肝一样是会用柴胡的。但是我觉得回到一个金方的原点来看的话，那就是桂枝就可以疏肝。那你想想看，一帖桂枝汤，你说肝陈脾，对不对？肝阳虚而陈脾，变成脾阳虚。那根据我们中医的基本治则，是治这个肝阳虚要先怎么样？食脾，对不对？要调补脾胃的同时再做疏肝的工作。那逍遥散也是一样啊，里面几乎是半帖四君子汤，然后再加柴胡，再加补肝血的当归，对不对？这样子是逍遥散。那金方来讲的话呢，其实看一个桂枝汤就觉得桂枝疏肝，芍药能够养肝血，那里面的生姜、大枣、甘草、炙甘草都可以调理脾胃，对不对？够了，就这样。所以就用一帖桂枝汤代替掉十方的逍遥散，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用呢？哦，其实是可以的。那像桂枝汤呢，它的芍药再加一倍，然后呢再加上麦芽糖，就变成小建中汤。小建中汤有没有同学听过？有吧？它是一个金方的一个很基本的补药。那民国初年的金方家曹寅甫啊，在他的书里面写到小建中汤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小建中汤就是补肝的第一方啊，就是非常补肝的药。因为小建中汤有那么多的芍药养肝，然后桂枝疏肝，然后又调理脾胃，他说要把一个人肝养好，这样不是就很充足了吗？你还用什么其他的补肝，其他有的没的补肝？所以你看金方里面从头到尾有没有用到我们今天补肝用的何首乌，因为它有一些方法已经代替了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从这里呢，就是会让我们看到说金方的思路，大家在处理肝的时候，有的时候用桂枝啊什么就可以了。那他后面有讲到说什么，这个人吃了桂枝汤并没有发汗，他又讲到说其实啊，什么东西就是有病则病受之啊。如果你是感冒吃桂枝汤，那可能这个桂枝汤的药性会对着你的感冒做一些影响，以至于你的身体会形成一个要发汗的结构。但是如果你不是感冒吃桂枝汤，那桂枝汤在你肚子里面就补脾胃啊、疏肝啊、养肝啊，就这样子就变成另外一个路子了。而这个当然他这边没有讲得很多啊，但是这个有病则病受之的思考，其实在金方里面一直都存在。怎么讲呢？就是也不是经方里面存在，其实任何一个中药方都是这样嘛，都是有病的病受之我这样讲不对，这不是经方的事情。就是好比说经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麻黄汤，对不对？那麻黄汤里面有很多比较多的麻黄啊，像我们如果照张仲景的原方原帖煮麻黄汤的话，那里面的麻黄的那个成分煮在汤里面大概是几十颗摇头丸的分量哦。就是我们可以在一次治感冒里面就吃掉二三十颗摇头丸，那一般人那样吃摇头丸早就死在家里了，对不对？可是麻黄汤当然它有它的君臣佐使啊，所以不会有那种毒性出来。可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麻黄汤症吃麻黄汤，那你就会大汗汪洋，整个人虚得要死。可是如果你有麻黄汤症吃麻黄汤，你就会觉得吃下去以后人变得有精神的舒服了。也就是当你有病的时候，那个药会把你的病去除，你这个人会觉得精神变好。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病吃那个药，你就会被那个药打死，这样明白吗？哦，就是，所以用经方这种事情要很小心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药的时候，我们是指我跟陈助教了，在开药的时候，有时候药吃下去就问你感觉有没有好一点，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就有的时候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打对，因为没有打对的时候，即使是看起来很温和的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副作用的。那他后面就讲到说，桂枝汤这个方子哦，变化无穷啊，这个加减出很多方，那我们之后都会看到啊，所以没有关系，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下。那下面一个呢，汉后治虚救法，这个是曹英府的夫人呢，就是用了。他吃了药发表啊，就是吃了桂枝加浮萍汤之后呢，人虚了，所以就吃一些补救的药。那个药方后面那个生米人呐、啊、是错字啊，那个生米人是打错字了，那是薏仁呐啊，是生薏仁啊。那他为什么要开这药？后面都有讲解，这个也是还好啊，不需要跟同学说太多。我只是要说，像曹英府那种开经方的老手，老手有老手的开药的一些开业之法。什么叫开业之法呀？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读《伤寒论》，我们会说：“哎呀，这桂枝汤真是很龟毛的一个方啊，吃下去要在家里面盖被。”加衣服，喝热水，热水不行，要喝热稀饭，然后才发汗，对不对？那。